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夏月光听点歌，欢迎各位光临12月20号晚上的爱得更久点。我是巧克力韩韩丽，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健演唱的爱的四季。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呢，是来自李好先生要送给他的老婆的歌曲。最近呢，两个人因为出差的关系呢，聚少离多，很希望通过这首歌呢，告诉老婆这一年辛苦了，爱的四季里都有你，我真的好幸福。愿我们2019年能继续相爱。 爱像深深的海，要怎样的胸怀才能容下它澎湃？我一直学着爱，难免有伤害，就算深深溺爱也都离不开。在我的生命里有过许多爱，可我不能停下来，是快乐是忧伤是我的永远，在白天在黑夜在那一瞬间，你穿过是我的 自李健清澈而干净的声音，一年四季在每个季节当中陪伴你走过那些喜怒哀乐的人，都会是在年底里你深深的想对他说一声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在这个祝福的季节里，也希望你能够多给予他们一些爱与关怀。这里是爱的更久点，2019年的陪伴时间没有改变，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SHE 演唱的《天灰》，今天晚上呢是来自跳跳糖朋友要送给他的一个好姐妹的。在12月底呢，发生了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情，她最近状态不太好，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她忘记那些灰色地带，我们一起到阳光明媚的全新一年。年轻的时候，无论是在哪里摔了一跤，都会很快爬起来，虽然有眼泪有痛苦，但是你知道这叫做成长。也想起有一句话说，天真的人还能够爱，这就是他们的秘密。愿不论被爱情伤过多少次心，你依然是天真敢爱的人。就像这首老歌，来自杜德伟的《天真》，今天晚上是李先生要送给自己的35岁生日礼物，天真的感受这一切吧。 爱你的心，爱你的人， 爱你在早晨，爱你在黄昏，我无时无刻无所不能的为你耐心的等，等你来疼，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，火热的心睡不醒，风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，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想你的心，想你的人，想你在早晨，想你在黄昏，我无时无刻无心无魂的想你，我愿意忍，我是认真，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，火热的心睡不醒，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，哦，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 每个人的心底都会藏着一首老歌，一位老歌手，就好像是守候着自己的一段回忆一般。听这首杜德伟的《天真》，可能也会让很多70后的朋友感慨万千。有太多的舍不得，才是我们这一生中与我们而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弦子演唱的《舍不得》，今天晚上是来自桃花朋友要送给他的好友们的。过完2018年，他也要离开北京了，有太多的不舍，所以送上这首歌要对你们说，要经常去看我，我也会回到北京来和你们一起吃饭的，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知 道那些结束是你努力藏着，害怕我难过，不追问到底为什么，舍不得。